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2集。六年前破败的幕府门口，那个总是冷着脸的美貌少女捡到了他，一个人千辛万苦地将他拖回房间，每日默默无言，细心照料。适逢穆家倾颓，穆怀江白锦遭遇横祸，未得善终，全家上下除了穆氏姐弟，全部因大妖一纸反血符殒命，整个捉妖江湖都在看穆家的笑话。那个少女年仅15岁，便不得已做了穆家的家主。她表面冷冷清清，雷厉风行，其实在夜里她便做回了穆家大小姐，将白日压力磨难痛哭一场。其实第一日她便醒了，从那天开始，每天闭着眼睛听着这个素不相识的少女坐在她床畔，对她有一搭没一搭的倾诉心事。她只剩个弟弟，可她是姐姐，长幼有序，不能对着弟弟露怯。她走投无路，干脆对这个陌生的捉妖人说，反正他昏迷着，最能保守秘密，只要门拴着，他就是15岁的穆瑶，是他陌生又熟悉的朋友，会思念爹娘，忧心前路，面对挑衅气得浑身发抖，面对侮辱委屈的直哭。但只要门开了，走出去的就是冷冷清清的穆家家主，术法高深，为人高傲，细细瘦瘦的肩膀扛起整个没落的捉妖世家。第六日，穆瑶为他喝药，他一时忘情，动了眉心。少女当即像是受了惊的雏鸟，猛地将药碗放在了桌上，语无伦次道：“ 醒了就自己喝吧。” 他想到数日以来倾倒多少话，不知内心被他窥探几何，羞红了脸，夺门而逃。他望着那背影，心中一片深重的怜惜。他本独来独往，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穆瑶。他什么也未曾说过，却总是陪在他身边，尽他所能帮助他，照拂他，乃至于教他用符，陪他历练。两个人在一起肩并肩，心照不宣地做了一对游侠。只是他越长越大，他们越熟人，他越是独立倔强，不肯跟他敞开心扉，遇事只会自己扛着。瑶儿，轿子里无声无息，他飞快地挑起帘子，与此同时光剑在手，咬着牙斜着劈下去，直直削去了轿子的顶。如果里面有埋伏，此举应该断了他的后路。轿子没了顶，那里破旧的座榻和猩红的地毯暴露在他面前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座榻上放着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。不好，他心头一坠，手却已经不受控制地拿了衣服。摆在下面的是淡黄襦裙，上面是月白上襦，中间夹着香玉紫色的抹胸，那紫色分外温柔，只是染了斑斑血迹，铁锈味混杂着一股熟悉的梅花冷香，那是穆瑶的衣服。他的手颤抖起来，眼里疏忽间弥漫了浓重的杀意。小木塔自袖中窜出，旋转升上天际，转眼间变作半间房子大小，窗口光明如火烧。他已经认出这里的路，顺着这条小路再往前走就是旧寺。如果他没猜错，陶莹会带着穆瑶在那里等他，而穆瑶既是猎物也是诱饵。 九玄收妖塔听令。 他的拳头握紧，声音格外低沉，仿佛依稀是独来独往的少年时期那股冷酷无情的味道。 妖血秽物，死有余辜，许你大开杀戒，片甲不留。 另一边，妙妙拖着一条伤腿，一瘸一拐地自林中走回来。他有常识的，知道这碍眼的小匕首拔不得。老师说了，腿上有大动脉， 要是轻举妄动，搞不好血溅三尺，直接飙上天花板，他即刻就凉了。就算是安全模式，那他也怂啊。那安全模式是不疼，那血要是流没了呢？林中树木萧萧，皆是冷意。他睁着一双乌溜溜的杏眼，四处观望。不就是群众自救吗？现在他拼死拼活为穆瑶搬了救兵，怎么也算是将功补过的大功臣。到时候穆生说不定还要反过来感激他，那简直是再好不过了。那西边又黑又冷寂，他待不住，溜达溜达就出来了。他一路走回大本营，篝火已经灭了，柴火七零八落地躺在地上，被风吹散了。树下只剩他撇下的衣服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哎，奇怪了，柳大哥不是昏着吗？能去哪儿啊？他四下望去，发现不远处一丛蓬草簌簌抖动。他靠近了看，突然发现蓬草背后藏了一团乌漆漆的黑影，险些将他吓得背过气儿去。还没缓过劲儿来，身旁又凭空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： 殿下，殿下在哪儿啊？殿下，殿下。 这怎么还有生人啊？ 那团黑影瞬间抖得更厉害了。林妙妙看见他怔了怔，头上露出了凤簪优美的轮廓，原来是端阳帝姬。他心里明白过来几分，回头一看，清冷的月光下，嘴里殷切地喊着帝姬的那个老头，半隐在丛林中，虚虚浮着的一团，既没有脚，也没有影子。 哇，堂堂端阳帝姬让一只鬼缠住了。 妙妙走到蓬草背后，一巴掌拍在了端阳肩膀上，吓得他险些失声尖叫，猛地回过头来，脸色惨白如纸。他蹲下身来，眼带威胁地对他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随后扶住他的肩膀，压着他趴得更低。眼见是熟人，端阳帝姬惊恐的神色消散了一些。妙妙对着他的脸左看右看，一把拔出了端阳发间那根价值不菲的赤金簪子，端端正正插在了自己头上。端阳死死瞪着他，气得直发抖。 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…… 殿下，您在哪里啊？殿下，时间不多了，快跟我来呀！殿下， 这叫魂般的声音一出，两个人都僵住了。林妙妙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走出了蓬草丛。 哎，你干嘛呀？ 帝姬大惊失色，挥舞着袖子对他拼命地做着口型。好不容易才来了个认识的人陪他，他才不要再一个人待着。林妙妙让他缠得脱不开身，转身指了指蓬草丛后面的小块空地，嘴唇微起，脸色格外冷淡。 蹲好。 端阳的气焰顿时灭了。林妙妙是有张小家碧玉的脸，平素颠三倒四，怎么看都是个有些咋呼的官家小姐，可是这一天却完全颠覆了她心中的形象。这人裙子上满是血，腿上还插着一把匕首，再加上先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，她如此表里不一，跟木生一样，无论如何对端阳都是恐怖的存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